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60集。 高工程的脸色想必极为难看，可雪穗却开朗地说道： 放心吧，我不会生下来的，医院我也自己去。 真的？ 嗯，因为现在还不能生孩子吧。 坦白地说，听到雪穗的话，高工程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自己即将成为父亲，这种事他连想都没想过，自然也没有心理准备。正如雪穗所说，他单独上医院，悄悄接受了堕胎手术。那段时期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雪穗，后来雪穗的举止和之前一样开朗，他绝口不提孩子的事，即使高工程想开口询问，他也立刻察觉，总是抢先摇头说： 什么都别再说了，我没事，真的。 因为这件事，高工程才开始认真考虑和雪穗的婚事，他认为这是男人的责任。然而高工程现在却认为，当时自己是不是忘了更重要的事儿？在餐厅喝着餐后的咖啡，高工程看看手表，已经9点多了。高工家与唐泽家7点开始的聚餐，从头到尾几乎全是高工程的母亲赖子在说话，雪穗的养母唐泽里子始终面带宽容的笑容，扮演着听众的角色。里子是一位高雅的女士，她的高雅来自于理性，一想到明天也许会辜负这位高雅的女士，高工程不由得内疚。离开餐厅时大约是9点15分，正如高工程所预料，母亲赖子觉得时间还早，提议大家去酒吧坐一坐。 酒吧人一定很多，去一楼大厅吧，那里一样可以喝酒。 唐泽里子首先赞成高工程的意见，他似乎不善饮酒。一行人搭乘电梯来到一楼，高工程看看表，已经过了9点20分。四个人进入大厅时，背后传来了叫声： 高工。 高工程回头一看，只见小种正向他走来。 哦。 高工程故作惊讶： 你怎么这么慢？我还以为计划终止了，晚餐拖太久了，不过你来得正好。 假装交谈几句之后，高工程回到了雪穗等人的身边。 有名大学毕业的校友就在这附近聚会，我去露个脸。 何必在这个时候去呢？ 赖子显然很不高兴。 有什么关系呢？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也很重要。 不好意思。 高工程向赖子低头道歉。雪穗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要尽可能早点回来啊。 嗯。 一离开大厅，高工程便和小种冲出酒店。值得庆幸的是，小种开来了爱车保时捷。 喂，要是超速被抓，罚款可要你付啊。 说完，小种立刻发动。公园美景酒店距品川车站5分钟的路程，接近10点时，高工程在酒店大门前下车。他直奔前台，说要找在此住宿的名叫三泽千都流的女子。头发剪得干净利落的酒店职员礼貌地回答： 三泽小姐的确预约了，但尚未入住，预定抵达时间是晚上9点。 高工程向他道谢，离开了前台，环视大厅一周。在附近的沙发上坐下，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台，不久他就会出现。光是如此想象，高工程的心脏便加速跳动。 千都流于9:50抵达品川车站，整理房间准备回家比预期花费的时间要长。他随着人群走过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朝酒店走去。公园美景酒店的行人专用入口虽然在马路上，但要到正门必须走过酒店的庭院。千都流提着沉重的行李在蜿蜒的小路上前进，灯光照亮了五彩缤纷的花朵，他却无心欣赏。总算接近酒店的正门了，一辆辆出租车陆续驶进玄关，让乘客下车。千都流想，来这种酒店毕竟还是坐车才有派头，酒店的门房似乎也对徒步前来的客人视而不见。正当千都流准备穿过正门时， 小姐，打扰了。 突然背后有人叫他，千都流回头一看，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子。 很抱歉，请问您现在是要去办理入住手续吗？ 是啊。 千都流颇有戒心地回答。 是这样的，我是警察。 这个男子说着，从西装内侧翻出黑色的证件，让千都流看了一眼。 有件事情务必请您帮忙。 我？ 千都流非常惊讶，他自认为从未涉入到任何案件之中。 麻烦移驾到这边。 男子说着往庭院走去，千都流无奈地跟了过去。 今晚您是单独住宿吗？ 是的。 您一定得住这家，后面也有酒店，不能住那边吗？ 倒也无所谓，但是我预约了。 所以我们才想请您帮忙。 怎么帮？ 其实有个嫌犯住在这家酒店，我们希望就近监视，可是很不巧，今晚有团体订房，酒店腾不出房间。 男子想说的千都流已经明白了。 所以想要我的？ 是，要已经入住的客房换房间太困难，而且如果有异常举动，恐怕会被嫌疑人发现，所以我才会在外面等候已经预约但还没有入住的房客。 这样。 千都流看着对方，仔细一看，他给人的感觉相当年轻，可能是新警察，但他整齐的西装和极有诚意的态度博得了千都流的好感。 如果您能体谅，我们会负责您今晚的住宿费用，并送您到酒店前。 男子还有一丝关西口音。 后面是皇后大酒店吧？ 千都流向他确认，那家酒店比公园美景可高档得多。 我们保留了皇后大酒店40,000元的房间。 男子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提到了房间的等级。 那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去住的房间。 这让千都流打定了主意。 既然这样，无所谓。 男子伸手接过千都流的行李。 谢谢您，现在我送您过去。 时间已经超过了10:30，三泽千都流仍然没有现身。高工程摊开别人留下的报纸，目光却从来没有从前台离开。这时他并不急于表白，一心只想快点看到他，心脏的跳动依然急促。一个女人走进前台，高工程顿时精神一振，但发现长相完全不同，于是失望地又垂下了视线。 我没有预约，请问还有房间吗？ 你一位吗？ 是的。 单人房可以吗？ 可以。 好，我们有12,000元、15,000元和18,000元三种房间，请问你要哪一种？ 12,000的就可以。 原来没有预约，空房也很多呀。 今晚这里似乎没有团体客人。高工程一度将视线投向了入口，接着又呆望着报纸。他看着文字，内容却完全没有进入脑海。即便如此，仍有一则报道引起了他的兴趣，内容与窃听有关。自去年起，某党派遭警方窃听事件频传， 为此各界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做法议论纷纷。但是高工程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类政治议题，他在意的是发现窃听的过程。电话噪声增多和音量变小是促使电话所有人委托日本电信电话调查的原因。 我家应该没问题吧？ 他的电话也出现了报道中描述的情形，只不过他实在想不出窃听他的电话有什么用处呢。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